由南朝鲜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各产业工会组成的两大工总公共部门工会共同对策委员会18号在首尔汝矣岛公园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傀儡当局的反工人苛政。集会有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所属工会员10万多名参加。会上发言者说，当局对国营金融企业实施成绩年薪制还嫌不够，甚至强迫民间银行也实施这一机制，还企图把一切失败的责任都转嫁给国民，并警告说，如果当局不放弃这种不法行为和企图，就将投入40万工人总罢工。